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故宫的文化之门，说一说宣德炉的身世之谜。我们欢迎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顶级的青铜器和宣铜器的研究大家李米嘉老师，您好。 你好。 您对于宣德炉的研究长达6年之久啊，我们首先呢找到了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些馆藏，然后确定他们的身份，又跑到青海找到了宣德年间赏赐给当地一个寺院的这些器物，里面也找到了跟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宣德炉相同的成分的， 对啊， 这样的赏赐品。 对， 所以呢有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了。那这个星期我们接着往前说一个宣德炉的身世之谜。 这个课题吧，就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嗯， 就是我们解决了封魔铜的问题啊，封魔铜它就是黄铜， 嗯， 宣德时期用黄铜啊已经去铸造器物了，大批铸造器物了，但是呢还有异义存在啊，有不同的声音存在， 嗯， 他们呢就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就说其他的问题，你把那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又提另外的问题， 嗯， 这样也好，这样就是不断鞭策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迈， 啊，更全面哈。 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 嗯， 那这次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你这次去青海，只是把这个铜的材质啊，把这材质问题解决了， 嗯， 材料问题解决了，那么你找的这个器型是个大铜瓶， 嗯， 不是我们常见的啊 炉子 那种小炉子， 对。 那么我就跟他们说呢，我说你看那书上写的哈， 嗯， 宣德鼎仪谱或者是宣德仪器图谱，鼎仪仪器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青铜器，嗯，当时呢宣德皇帝做的就是按照青铜器的样子去做的这些，嗯，宣铜器。那么这些小铜炉其实也是仿这个越窑的瓷器的造型去做的， 嗯， 那越窑的瓷器它是仿的什么呢？ 嗯， 也是仿的鼎的造型去做的，但是呢这并不足以说服人家，人家说那些书啊都是明末的抄本啊，或者明清的人写的书，并不是宣德本朝的文献，你不能拿那个说事儿啊。那这样就好吧，那我们就要想办法。那当时我就想到杨伯达先生当年他去过 布达拉宫， 那么一个地域偏远的地方，那么一个宗教的环境，他如果有宣德炉存在，他既不会卖掉也不会丧失掉，如果有的话，我们找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就写报告呢又去了这个 拉萨， 对，先去了拉萨， 嗯， 拉萨，日喀则，他们的这个博物馆， 嗯， 佛堂，大小佛堂，就能去的就尽量的去，他们也有古玩市场， 嗯， 拉萨也有， 看来都没找着， 对，甚至藏民家里边也没找到，当然布达拉宫我们也去了啊，都没有， 嗯， 那种高原的环境吧，我们心里又着急，又到处奔波。 嗯， 就是身体就会有很多不适啊出现，也不舒服，又有些心灰意冷，就想赶快就撤退吧，就回北京吧。那准备撤的时候呢，我们去的一块去的那个博士呢，就是上次去过去坛寺的那博士，他无意当中翻一本这个中国西藏的杂志，他翻着，哎，他说李老师你看这个，我一看，哎，那上面有一张唐卡，那个唐卡呢，这个佛爷的旁边有个小机子，小机子上面放着一个铜炉啊，还是两个朝贯耳的铜炉，上面有一个盖儿是一个狮钮啊，是个狮子的钮，而且呢是明显的画着就是一个黄铜的这个铜炉。你想想那个唐卡，它这种宗教的画啊，它就跟现在的照片其实是一样的， 嗯， 它完全是写实的， 是。 那么我们就赶紧就是追查这个唐卡，它是怎么回事，它是哪儿的， 嗯， 就是查到了这个拉萨的这个罗布林卡，那个唐卡在那儿藏着， 据这个罗布林卡的这个同事介绍哈， 嗯， 他们说这个唐卡当初是藏在西藏的色拉寺，就被没收了，放到北京的民族宫，在民族宫存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又返回西藏了。返回西藏的时候呢，就放在拉萨的罗布林卡了。说这个我说的这个所谓的佛爷呢，他是第一个把这个黄教带到内地的人。他是活动的时间呢是在永乐宣德皇帝这个之间，这个皇帝呢把他赏赐了一个封号叫大慈法王啊，就慈祥的慈，大慈法王。这个唐卡是宣德九年赏赐给大慈法王的。 哦， 所以呢你看看，你说宣德时候他有没有铜炉呢？ 嗯， 那个唐卡上画着呢，画得很清楚，就是从器型上面，我们这次去西藏，虽然没找到实物，但是我们找到照片了。 对， 上面就有这个黄铜炉， 这就印证了， 印证了器型。我们这个课题呢，就顺利的就铺展开了。 嗯， 因为就可以往大面积铺展了嘛，因为路子走对了嘛， 走对了。 这样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结题了， 结题了。 结题呢，除了论文的形式呢，还出了一本专著， 叫什么名字？ 叫宣德炉研究， 据说是脱销了。 当年就脱销了。 嗯， 当年就脱销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所有卖的，网上卖的所有的这本书，一律都是盗版书。全部都是盗版。当时，但是这个书啊，还是有个局限，因为那个当时呢是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呢，我们就不能给他提供大批的照片。因为照片的版权是属于故宫的。所以呢我呢就是用了一些我做课题的时候拍的这些照片。那做课题比如说我量尺寸啊，腰重量啊，记录它的这个器型，纹饰，它的做工特点，还有它的款儿，当然还要拍照片。当时拍了一些照片，但是呢我也没敢多用，我怕院里就是对我提出意见啊，找我的麻烦，所以呢我还画了一些线描图。那么就是大家呢就是社会上反映这本书，就是很看重这本书啊，觉得这本书很不错，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图太少了， 照片太少了。 那据说这个要出第二本关于宣德炉的书了。 对对， 正在准备当中。 已经交稿了。 嗯， 已经交稿了。这是就是后来我们那个院长找到我们一个副院长啊，王院长找到我说，说那个外边呢都说这个书不错啊，说你这个能不能就是出一本图录，出一本图录呢，然后院里结合几个部门把这本图录给他弄出来，然后咱们再办展览。那我当时大喜过望了，我说那好啊。那么联合了五个部门，你看有宫廷部。宫廷部呢他们是有宫里边有大小佛堂有200多座。佛堂里原状佛堂有通炉，还有古建部。我们还有那个就是除了放在屋子里的铜炉，还有放在庭院的大型的铜炉，这些呢归古建部管。那么还有书画部，他们要重新给我集字，还有资料信息中心要重新给我拍照。因为现在那个数码相机拍照的高清晰的都是 对。 还有那个科技部，现在叫文物医院，大家都知道。要给我做检测啊，因为我们故宫现在也有了自己非常非常好的无损检测的设备了。统一的做检测。那么我就拉出来一个172件的目录，有故字号的，有新字号的。新字号的就是一个是可以和故字号的做一个横向的对比，还有呢有些故字号的有缺项，但是新字号有，我把它也加入进来了。当然还有我们自己，我们部门啊，器物部也有联合 一起搞了这个这么一个大工程嘛。 等这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把李敏佳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听到李敏佳老师给我们介绍各个部门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的新奇哈。我是觉得就是近些年来大家对于故宫啊是觉得越来越亲近了。就原来吧，第一呢觉得它是一景点儿，人多哈，然后呢觉得离我们特别特别远，但近几年呢故宫应该说是摆出了一种特别亲民的姿态。 对对对， 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创的产品， 是是是， 各种各样的展览，这方面跟我们说说呗。 展览呢，现在很多很多很多，我再连用三个很多。以前我们的展览呢，就是一年能有几个展览嘛，就一个部门哈。 对，原来我觉得就是一些固定的，比如哪宫对吧？那个什么什么文物展。 对，常设展览 啊， 常设展览为主。比如说还有历代艺术馆啊，陶瓷馆、书画馆、青铜馆、珍宝馆，这些都是常设展览。 对， 更常见的就是那些帝后生活的那些原状展览，趴着玻璃往里看的。 对。 那么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40年嘛，那么在我们这个单院长的这个带领下哈，我们的展览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每天都是忙得不亦乐乎，但是我们还好，我们组呢是这个以青铜和甲骨为主，还包括秦汉魏晋的官印私印，还有国家宝藏说的那十个石鼓，那都是我们组的 石鼓 啊，石鼓，还有石碑，所以。别的部门办展览用的我们组的东西比较少，陶瓷啊、玉器啊、书画呀、这些东西用的比较多啊，所以呢相对来讲呢其他的科组更忙碌一些，我们还算还好。 就是听得出来，每当一个部门有活动的时候，应该是就是集全故宫之力了，就是谁需要做什么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来了。 对， 这 也是后来展览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嗯， 以前我们做展览都是一个单项展览，比如说青铜器展陶瓷展，那么后来展览就是跨的， 对， 跨种类的展览，跨的越多，就是给观众带来的信息含量也就越多啊，展览的那个形式和内容呢也就更丰富一些。 对，那好，刚才我们插空说点故宫别的事儿，我们说回到我们的宣德炉，问问您啊，这个宣德炉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以前这是玩宣德炉吗？还是它是一种当时的这个时代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器具呢？它是一个实用的器具呢？还是什么别的呢？ 您说的都有，其实都有。我刚才说的那个屠龙，那个明代中晚期的那个人呢，那个文学家呢，他的那本书叫《香笺》啊，《香笺》中间一个点儿，后边就叫香炉，就是说明这个铜炉呢，它可以用作香炉。 香炉， 大家都知道，宣德炉一看它那个样子就是香炉。 嗯， 那么香炉呢也分几种，有的是这个文人书房里用的。放在书房里，熏香用啊。那么有的是这个供台上面，点香炉是敬神啊，祭祖先。那么有的是佛堂、庙堂用器，大型的香炉，室内的、室外的都有，是祭神祭佛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把玩的，纯粹的把玩。把玩呢，他们其实分好几种玩法。那么这个在文字记载上面呢，也都有比较清晰的记载。比如说有一种玩法哈，叫看它这个皮色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咱们几个好朋友啊，就过去的这些文人嘛，古代的文人，他们都有香炉啊，都有铜炉。那么咱们带着自己啊心爱的铜炉聚在一起，不仅仅是这个喝酒作诗啊，那么他们还玩炉。玩炉就是把这个炉加热，里边放炭加热，加热以后，因为这个炉呢，它受热以后呢，它表皮呢，它会有颜色的变化。首先这个炉里边呢，一个是它含锌，锌呢它遇热，它会挥发。最主要的里边呢还含这个汞，就是咱们说的水银。水银的遇热呢，也会从这个炉子里边往表皮它去表，表出来。就是就像在中医里边吃药，能把这个颜色这个皮肤 把那个病表出来一样。那么这样的这个炉子那个表皮的，你就会看到类似于这个烟雾缭绕啊，就是说夸张点有点像云彩动换，像烟雾缭绕在变换，这种颜色的变换。 哟，那时候人可真会玩啊。 他是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书上记载的呢，就是上次拍那个国宝档案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试验啊。做这试验呢，这个它其实变化的过程呢是很缓慢的，而且呢变化的这个颜色呢也是很微妙的，是一种微妙的变化，不是咱们看到变化很波动很大，颜色波动很大。这样呢，我们就从这个微妙的变化里边呢，能体会到古代的文人他们玩的一种心态，不是像咱们这样这种波澜壮阔的这种玩法， 就非常静， 非常静，非常雅，就是观察细微的变化，是这么一个玩法， 不像咱们现代人这么早哈， 不像咱们这样。另外，他那个点香呢，除了咱们插着香往上冒烟的这种香，还有一种熏香，熏香的玩法就是，底下炉子内坛呢，铺的有香灰，香灰上面呢放一个小银碟子，这小银碟子呢，也可以是树叶型的，也可以小圆盘型的哈，方斗型的都可以。小银盘子上面呢，就放一点香料，把香料呢点着。点着了以后呢，上面再撒一层薄薄的香灰，把炉子盖一盖，这种盖呢都是有镂空的眼儿。 对， 这时候呢，因为它那个香料上撒了一层薄薄的香灰，控制它的这个氧气的进入，这样这香料它是会慢慢的燃烧，就像那个类似于炭火那样的，慢慢的燃烧，不会一下烧没了，它的香味呢也会徐徐的飘出来，这是又是另外一种玩法。 不过那时候玩的东西也少， 也是少， 娱乐项目比较少。 还有就是这个文人弹琴的时候吧，一般他过去弹那个古琴呢，是长条的桌子，在他的左手方，古琴的前面左手方，他会放一个香炉，这个香炉呢就不是放香料的香炉，而是要冒烟的香炉，他要把他的这个琴声顺着这个香烟啊给带到天上去，琴声能让天上的神仙也能听到他的美妙的琴声， 真雅气啊， 古人玩的都是雅的， 真的很雅。所以在我们上半时段节目结束之前，您给我们总结几个，就是这六年呢对于宣德炉的研究的几个成果好不好？ 第一个成果就是也是外边现在他们提出来的，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当做我们首要的，但是他们提出来以后我们也很认可，所以我们就把它当做我们首要的成果。 好， 就是第一个奠定了宣德炉的鉴定标准。就是以前你不管说你是明代的炉子、清代的炉、什么时期的炉子，或者说你说你是宣德本朝的炉子，你们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啊。他们同样都是明末的炉子，同样都是乾隆的炉子，他们都是各说各的，各有各的标准，很难统一。那么我们这个做出来以后呢，大家呢纷纷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呢当做鉴定的标准，一个是这个款儿，一个是这个器型，还有它这个后期的加工特点，是横刀啊、竖刀啊、旋转纹啊、剃痕呐、这些，还有呢就是这个检测的数据，这样呢，宣德炉各个时代的标准器有了，鉴定的标准也就奠定了。 这是第一个研究成果。 这是第一个研究成果。也是最主要的研究成果。第二个研究成果呢，就是这个，证明了，所谓的封魔铜是黄铜，也就是说，咱们国家黄铜的铸造历史，并不仅仅是明晚期嘉靖朝，而是可以提前到明早期宣德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对，这是第二个成果。第三个成果能算得上成果的，那就是，可以认定为宣德炉款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话剧《蔡文姬》的录音剪辑。 曾经我们在话匣子里听到了话剧舞台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如今作为广播人的我们将在舞台上演绎永恒的经典。 2019年2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人艺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的，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故宫的文化之门，了解一下宣德炉的身世之谜。我们再次欢迎李敏佳老师。你好。 你好 啊，这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啊，常年从事这个宣铜器的研究。然后下半时段我们说点有趣的，也回答一些我们特别关注我们宣铜器的朋友的问题，好不好？就之前我跟李敏佳老师聊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哈，就是上半时段我们了解到文人在玩炉的时候体现出他的雅还有耐心。其实养炉子这事儿吧也特别有耐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李老师，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就是怎么养炉子，或者说怎么把一个旧的炉子拿出来擦新。呀，我们这一听拍不了得好多天的是吧 对对对 对，跟我们说说呗。 这炉子呢，就是不管是新炉还是旧炉， 嗯， 都可以把它玩成有老相的炉子。当然它老炉子它本身就具备老相，新炉子也可以给它玩成老相。你看那个清宫档案里边记载呢，就是有埋炭这种说法。 嗯， 就是乾隆时候哈，就是太监就写了说做出了炉子了。做出了炉子呢，这个乾隆说呢，说你这炉子啊每天用炭10斤烧埋。什么叫烧埋呢？就是这个炭肯定是着的，那没着的木炭埋也没有意义。 嗯， 这个炉子放在炭里边24小时火不断，啊，但是不是火苗了，是那烘着，用红炭去烘着它。 嗯， 烧埋每天用炭10斤烧埋，烧埋一年以后，这个皇帝又说了，说这个古色已成啊，已经有古色古香的样子了。 嗯， 改为每天用炭5斤，继续烧埋，啊，这就说明这个烧埋是一种方法。 嗯， 但是这种玩法咱们现在可玩不起， 玩不起， 那都是皇家才能玩得动的，咱们现在不行。但是咱们有另外一种方法， 嗯， 就是我有一次呢去这个古玩城。买了一个小铜炉， 嗯， 这个小铜炉呢，我知道它是新做的啊，但是卖家说呢，说这个这是老的啊，但是我就没必要跟他争论这个了，啊，我就说你这个多少钱啊？因为我看他 造型很规整， 嗯， 是一个小波式炉，像那个寺庙的那个用的那个祭器那波似的， 嗯， 那个，嗯，他当时开的是3000还是几千块钱哈， 嗯， 砍不下来价，我说那行了，跟我吧，我就买回家了。他做的有旧啊，做的旧，做的很难看，很恶心。回家以后呢，我就把它旧全部洗干净。 怎么洗的？嗯， 对，这就是咱们要引出下面的话题。 嗯， 咱们超市里边啊，你可以找到那种有一种叫杏干儿。 杏干 可以直接吃的杏干， 嗯， 你买那种没有加过糖的， 嗯， 就是它辅助的添加的料越少的越好，不管有糊没糊的， 嗯， 只要加料少就可以买回来。然后呢，有糊的呢，你把糊给它剔掉， 嗯， 啊，它不是开袋即食的吗？ 嗯， 反正也是干净的，不用再清洗了哈。 嗯嗯， 你把这个杏干呢放在水里边，把炉子也放在水里边， 嗯， 这个炉子周围。散落着有杏干，炉膛里边也要让它有杏干，把水烧开， 嗯， 烧开以后煮个3-5分钟，把锅端下来放在一边，就别动它了。大概1-2个星期，你看这个水是不是要有长毛的迹象？水有点要发黏了，你把水倒掉，倒掉以后呢，把这炉子呢。在自来水管子那儿冲一冲， 嗯， 啊，冲一冲，不要使劲的擦， 嗯， 炉子表面有点黏，把黏的洗掉就行了。然后呢，你看的那个过去做的那个旧色，如果没洗干净，拿新的杏干，再按照上一个方法重复上一个步骤，再继续煮开了，再晾1-2个星期。一般经过这2次，他做的这些假锈就全掉了，就是一个。黄铜啊，一个金灿灿的这个炉子就露出来了， 哦， 嗯，啊，崭新崭新的。 你说我们这能拍吗？得等1-2个月， 时间太长了， 时间太长。哎，所以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呢？它就是不伤害炉子本身，是吧？ 对，因为这个杏干它本身是一种弱酸的这种成分。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颜色。 嗯， 你知道这个杏干它不是有一种发红色的吗？ 黄黄的， 啊，黄红色的。 对， 这杏干水你第二遍捞出来以后，一定要大概齐冲一下， 嗯， 啊，大概齐冲完了以后呢，你放在那儿别动啊， 嗯， 就放在室内的一个地方别动它。大概过了有半年的时候， 嗯， 你就会看到它已经不是黄色的了， 嗯， 它已经发红了。时间越长。它颜色越深，最后就能变成枣红色，再往后能变成栗子壳色， 这么神奇啊， 嗯，它就完全就是很漂亮的这种颜色就出现了， 嗯， 它和那种用炭烧埋的那种斑驳的那种古色是不一样的， 嗯，主要是炭烧咱也烧不起啊， 咱也烧不起， 也没那功夫 对对对 对， 这是一种方法，他有的人如果着急的话呢，他也可以往里添味精，添味精呢据说是更快 一点， 还有的人用这个用一些化学的方法，用化学方法用苏打呀去给它擦掉，那种都伤炉子皮壳。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他是玩的一个心境，对吧？ 对对对， 也没必要那么着急。 就是这个过程吧，挺有意思的。 对， 时间越长，觉得越有意思。 是，哎，我看到有些朋友会问一些问题啊，就之前的时候跟您聊天的时候，您也提到过，就是所谓的出土的和传世的这些器具，啊，到底它的研究价值也好啊，还是它的这个本身的价值也好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它首先是表面，给人的第一观感是不一样的。传世品呢，它所谓的传世品哈，有很少是做出来以后就拿我的这个青铜器来说哈，有很少是直接做出来直接传下来的，没有入过土的，这是极少极少的，多数都是在很早年出土，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变成传世品。那么这些传世品呢，它出土了以后呢，会做一些加工，要把这个墓里边这些脏土啊，脏锈啊给清理掉。从来没见过哪个官宦人家哈，或者皇帝，直接把从墓里挖出来的东西 摆在桌子上呢，那多脏啊，也容易长上病。 对， 他们心里感觉也是不吉祥的。 嗯嗯 他一定要做处理。 嗯， 处理完了以后呢，还要打蜡啊，打上一层蜡，干干净净的。这个传世品呢，它这种表面呢，就注定和出土器是不一样的啊，刚出土的东西它，锈迹斑斑啊，好几层锈，和这个打过蜡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那就是之前您还跟我说过，就特别怕这个造假，就是比如说你现代造了一个宣德炉啊，然后你就伪装成当年的这个宣德炉啊，后来据说您就是造了几次假之后，您就踏实了。的确造不出来是吗？ 对，当时这个动机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公布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考虑了一下，就是我们检测的这些成果，就是这个数据库，要不要对外公布？什么时代的它的锌含量是多少，铜含量是多少？但是我们考虑了一下以后呢，就说别全都公布，就把几个主要的公布，其中一个锌含量公布了，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次要在新的书里边公布，以前心里没底儿，没敢公布。 对，你怕公布以后，你想就跟那个炒菜似的，放两颗味精是吧？挤两酱油，这一菜炒出来了呀。您这东西公布，宣德炉都做出来了。 是是是，但是就这样，我们公布了部分数据以后呢，就是作为社会共享嘛，我们心里也不踏实。然后呢，我呢就是。跟着朋友去到西北一个叫介休一个叫张兰啊，这两个地方，主要是在介休这个地方呢，看当地的农民呢怎么去做啊，我们也动手跟着他们一起做。有一个村子吧，我也忘了是什么村子了，他有半个村子的人家都在做假的铜器，都在做赝品他们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大窑，一个小窑啊，就叫一个叫大炉，一个小炉吧。大炉呢烧青铜器，小炉呢烧这个青铜器的耳朵啊，香炉啊，就烧这些小件的东西。我们就是主要是入住了一家啊，主要观测这一家怎么做。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用传统的方法做的哈，其实是很惨的。然后我们告诉他，你。 你、这个、 做什么样的？ 按这个做 你按照这个做。比如说这个锌你就做15%就按照15%的做，而且告诉他了，锌是要挥发的 也告诉他了。 你要多放心你多放心，然后出来以后，我们检测他要是15%才行。告诉他什么地方怎么做，就看他做。结果他们做出来以后还是不行。那锌一检测。它根本就不是15%，那都是几，或者是将近10%这样子，或者呢就是很多啊，就20%都是这样子。你想让它控制到哪个区间段，他们根本控制不了。因为他们毕竟不是集全国最棒的工匠在那个村子里，他们不是这样。但是通过跟他们做这个呢，我发现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就是我们这个铜炉吧，它的表面呢有橘皮纹，这橘皮纹不是画上去的，也不是它的那个皮壳颜色上造成的橘皮纹，而是这个铜本身像有橘子皮那样的裂纹似的，很浅的裂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怎么做成的，也没有人谈到过，古书上也没记载。那我们在那住的时候呢，恰巧就让我发现了这个了，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他们也是无意当中弄出来的，就是他们翻砂铸炉，这些砂锅呢就是都埋在地下，拿铁丝绑好了以后埋在地下，用脚踩瓷似的，就留一个浇铸口往里浇铸，这样省得怕它炸 裂 了估计时间等那个铜汁已经凝固了以后呢，再一个一个像起地雷一样挖出来挖出来以后呢，在那个砂模的外头呢浇水一点点浇水，一点点浇水，然后用小锤子把那个砂模给敲碎了，里边铜炉露出来，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弄， 弄到最后一个时候呢，那个人呢可能他也觉得这温度差不多了哈，一铁锹就给起出来了。 嗯， 起出来以后呢，没倒在沙地上浇水，他把这个铁锹端着呢，直接就扔到水缸里了，噗一下冒好多白烟。 嗯 啊，它表面凉了，实际上里边那个铜还是热的呢。 嗯， 扔到水缸里以后呢，最后把这个捞出来，敲开了这个砂膜以后呢，一看，这个铜炉的表面都拔开了好多橘皮纹。 嗯， 就是因为铜炉这个铜啊，它还没有完全凝固呢，这外边的砂膏呢一收缩，遇冷一收缩。 嗯， 把那个铜炉那表面都给拔开了，那种好多好多密密麻麻的橘皮纹。 对 啊，那么前面那些炉子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这一个是这样。 嗯， 那我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没冤一声。 嗯， 我就知道啊，哦，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橘皮纹。 哦，是故意的。 这是故意的。古人是故意的。 对， 那么现在人是无意当中做出来的。 是， 嗯， 那时候估计这个古人也是这个找乐趣嘛，对吧？ 找乐趣， 能不能做出不一样的铜炉啊？ 对对对， 也有可能当时是无意的，然后发现，哎，这纹也挺好看的，挺好玩的哈，啊，用这种方式， 然后有意思就去做了。 是， 嗯， 对。 他这个村子里有一个人骑着那个摩托车， 嗯， 就是后轱辘有一个拉杆，一拉杆就启动的那样的， 嗯， 很老式的。然后他各家各户串，他接到谁的电话他就去。 嗯，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补窟窿。嗯，因为你这个炉子筑好了以后， 啊， 它有的是有砂眼， 嗯， 有的窝着气泡的它有气眼。那么他就把那个炉子本身它浇筑口的那个铜条， 嗯， 他给剪下来以后呢，用炉子本身的这个原料呢， 嗯， 去补那些洞。 这也是技术。 补完洞以后再打磨。但是就是有这么多工种哈， 嗯， 他们弄完了以后还是不好。 嗯， 你想过去皇帝都是什么工种？有铸炉匠，有那个刻铜匠， 刻铜匠， 还有打磨匠。 嗯， 他们工种是很多的。 嗯， 这一个村子里边，他们这些人什么都干，他们肯定是也做不好的。 对，我觉得就是你想那时候是皇家制造啊，对吧？那集了全国最顶尖的一些工匠在这儿做这么一件事情，你现在是不太可能的，对吧？ 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是不是他们这个做的不行啊？ 嗯 嗯，我们要找技术更高点的地方， 嗯， 看他们能不能做出来。那么我们就经朋友介绍呢，又跑到深圳保税区。 嗯， 他们有一个做精密铸造的， 嗯， 他们是做首饰的。精密铸造的呢，经过跟他们咨询，他们说他们可以去试一试， 试一试 啊。 嗯， 然后呢，我们告诉他你要这么去做啊， 嗯， 怎么去做，含量是多少？ 嗯， 我们担心他们精密铸造会不会能做出来呢？ 嗯， 他们有一个真空泵，这个炉子从那个钢锅里往那个模具里倒的时候啊，这真空泵脚底下一踩，唰一下就把那铜的那个液体啊，瞬间就给吸进去了。 嗯， 吸进去表面就封住了。 嗯， 你那个心呢都来不及挥发。 嗯， 你要住百分之多少就能住百分之多少。 嗯， 完全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他们的缺点什么呢？就是太精密了。 嗯， 比如说他那个底款， 嗯， 底款所有的那个字的笔道都是见棱见角的。 嗯 啊，字口，咱们叫字口嘛，见棱见角。 嗯， 那个明款的那个四周那个块也都是直角下来的，跟悬崖一样。 嗯， 你摸着都拉手。 所以就放心了。 对，所有的地方也都不行，就是他们是各有各的缺点。 嗯， 传统铸造方法，现在铸造方法， 嗯， 各有各的缺点。 所以就敢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了。 后来呢，我在有的拍卖行给他们鉴定铜炉的时候呢， 嗯， 还碰到过这种精密铸造的炉子。 嗯， 啊，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我干过嘛，所以我就知道啊，这是精密铸造。他们说您怎么看出来这是精密铸造？我跟他们讲，这为什么是精密铸造的？ 嗯， 我说你看啊，它这个笔道之间，就是笔道之间的缝里啊， 嗯， 都有脏泥塞着呢。 嗯， 我说你把这个脏泥给踢掉了，下面要不就是有机器搜的那种痕，要不就是有铲刀给铲掉的这个痕迹，啊，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还是就是特别尊重我们这历史留下来的这些这个手工制造的东西？就是现在机器再精密，也没有那时候的味道了， 也没有那时候味道了。 是， 嗯， 今天特别特别感谢李米嘉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没想到两期节目好像都没有说过瘾啊，但是通过两期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宣德炉到底它的身世之谜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宣德炉到底怎么样来鉴定真正的宣德年间的炉啊，当年的宣铜器，特别特别感谢李米嘉老师给我们答疑解惑，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